金正日阁下逝世五周年，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缅怀委员会25号在阿布贾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举行缅怀会、业绩讨论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介绍朝鲜人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。